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不知该怎么说才可以让你明白我的心，从来没有变淡，纵然是天各一方，还是在变幻。爱情是一种信念，无法控制是朝思暮想的誓言，对你的爱从没有期限，最爱听你声音，青山的呼唤我唤醒一曲爱歌，荡漾风中接近你，不惜道义的承诺，从此不再犹豫，让心中的爱歌成为彼此生命里的主题歌，永远爱我，自由自在的爱，炙热如火，只因跟你在相爱，从来没遗憾。爱情是一种信念，无法控制是朝思暮想的誓言，对你的爱从没有期限，最爱听你声音，轻声的呼唤我唤醒一曲爱歌，荡漾风中接近你，不惜道义的承诺，从此不再犹豫，让心中的爱歌成为彼此生命里的主题歌，找到最好的结果，爱应该说出口，说出口不难过，直到石烂海枯也不会后退，依然爱我， Thank you.

生自由，痴情者，莫笑痴情太痴狂。若非一番贪彻骨，哪儿的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笑昏，梅花三梦。

自己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。